咧，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啊，大家今日咧， 咁歪噶原来， 唔记得咗咧就。今日原來是呢個萬聖節， 係咯，你哋都冇呢個氣氛。 係啦，咁我就見到阿楊雪瑩頭先咧喺呢個直播室門口行入嚟嗰陣時咧，我就睇啊，點解佢頭腫咗嘅咧？ 咩腫？冇腫到。 頭先起咗個瘤。中間休息嗰陣時咧，咁就行過去特登裝下佢，我就話啊，原來係頂帽嚟嘅，咁樣我先醒起， 嗯、 原來咧就係呢、這個。萬聖節，我諗我哋係咪過咗個年紀咧？真係 好明顯係。 唔係你啊嘛， 因為我啲細路咧，三日咧都係著嗰啲嘅古靈精怪嘅衫翻學嘅。 即係譬如 三日都一個南瓜。 我係三套服裝 ：Iron Man、Spider Man 同埋呢個綠色巨人嘅。 哇！好彩你唔係淘寶訂啫，你知唔知有冇睇過張相啊？ 你點知我唔係淘寶訂？ 訂翻嚟嗰啲超人衫變咗異形。呢、這個唔係嘛？呢、這個 呢個唔係啊！呢、這個好好啊！佢本來係入下年個倉噶啦，我頭先將佢救翻嚟，係 我救翻出嚟咁。 係啊係啊，佢、啊、今年有得用啊！ 哦， 啊、本來我諗住買唔到咧，就插三隻筷子喺度扮狼人。 哦，呢只係受傷嘅手， 受傷 嘅手， 呢個 係 真 嘅， 唔 係 我啲掹掹出嚟， 係一隻假手。 係啊，通常嗰啲 Halloween 嗰啲，你掹下咁樣掹手攞出嚟。 呢個咪顯示出嗰、那個。即係年齡嘅分別咯，人哋都仲係年青人心態，所以我哋想講啊，你應該去申請嗰個咩話自薦計劃。 自薦計劃係咪誒拍紀錄片咁樣啊？即係由我填表開始， 自薦跟住個委員會啊， 跟住你就跟到我去 interview。如果我有幸啦嚇，佢應該唔會揀我，我覺得。 其實我哋應該做一個真人 秀，係咪啊？ 去揭露呢個林鄭挑戰年青人嘅真面目， 係嘛？ 係啦，咁你就做我哋呢個真人 show 嘅卧底， 係 卧底， 即係等於 講到講曬出嚟， 講曬啦！你啲卧底咁樣。 我哋咁样倾， 即系嗰啲 应该去翻天台 嗰啲咩阿 sa 阿娇，咪去扮选美啊套片，然后去揭露选美里边啲黑幕啊嘛，即系特登走去选美啊。 但你一讲咗啦，唔得啦。 咁我哋可能唔一定系用杨雪莹啦，可能用第二个咧， 用第二个， 唔系咯 ，Lens 或者。 咁 Lens 唔采纳咧，唔请佢咧，就一定唔一定系因为政治封杀嘅。 Lens 扮女人好靓噶， 系咩？你 有冇睇过？ 冇啊。 哇，我睇过啦，一阵俾张相。貼喺貼上城寨新聞嗰度， 係咯，今日應節啊嘛， 係啦係啦，應節就貼我哋三個都夠噶啦，我就唔好貼你啦，係啦。咁今日揾阿楊雪瑩上嚟咧，佢都唔係第一次上嚟噶啦。咁、 嗯、 之前咧亦都係上過阿莊榮輝解圍嗰個節目，咁啊講圍標嘅。咁、 嗯、 就今日咧主要就係講三一一。咁啊 ，before 講三一一之前咧，咁我都要買一個小小廣告先。咁因為阿導演都喺度，其實蔡導演。咁咧就我哋咧就會聽日就會出發咧就去呢個四國，咁、 嗯、 咧就係行呢個遍路啊，即係空海大師、弘法大師喺四國傳法嗰八十八間寺院其中一部分，咁我哋就會去得到，咁咧就去睇下究竟咧其實即係行呢條路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即、嗯、 係你好似唔係第一次行啊？ 唔係我第一次行， 啊第一次， 第一次行，總共要四次先行得完嘅、哦，以我嘅體力同埋體重。佢可能啊，楊雪瑩可能就一次已經行完嘅啦。 哦， 咁、嗯啊、就咧就會拍咗翻嚟咧，就會一樣係會有一個即係紀錄片，係、 嗯、 俾大家睇嘅。咁咧就 好似優先招待嗰啲捐 捐助過 三一一 三一一呢個紀錄片嘅人評嘅城寨嘅支持者咧。咁、 嗯、 我哋就會招待佢哋咧，就可以同阿導演即係傾下偈啦，亦都可以睇呢個嘅。我哋喺四國呢一次嘅即係遍路啊，八十八遍路嘅呢個紀錄片。咁、嗯、有人話我哋冇出到個 working title， 就係有人建議叫做四國奔走行。奔就係狂奔個奔，走就係走佬個走。 行得好快嘅咩？ 係啦，因為咧要趕時間，我哋要翻嚟下個禮拜二翻嚟做節目啊。 咁係應該步走咩？ 嚇、啊！ 暴走， 嗱好明顯佢聽唔明， 我覺得唔係，佢係聽得明，係扮唔明啫。 我而家明啦， 你而家明啦係嘛？係啦，咁咧就所以咧就有人問點解冇，咁咧仲有一樣嘢咧，有好多人咧就見到我哋咧就即係上載咗嗰個 T 恤啊，咁覺得好得意。咁咧其實咧就係我哋自己咧有一個咁嘅絲網，係啦。 哦，呢個就係奔走行 T 恤， 呢個係奔走行嘅 logo 嚟嘅，其實。 咁大家見到咧，呢個絲網咧就係嗰個打扮咧，就有呢個竹粒啦，竹粒上邊就寫住四句嘅詩嘅。睇唔到咩？睇到而家。 唔係啊，你隻手指睇唔到。 哦，嗱，呢度咧就係竹粒啦，有四句詩啦。咁然後 詩㗎裏邊。 喺邊度啊？ 個絲網係冇嘅，對唔住。 玩嘢啊！ 係啦，原本就寫住四句詩，係禪宗嘅詩句咧，就係講呢個即係。本來就冇分東西，何處有南北呢，咁樣即係一切皆空咁樣。咁呢個咧就係金剛像嚟嘅，揸住嗰支。 哦，金剛像。 係啦，金剛像就係咧代表呢個空海大師啊。咁啊後邊嗰件衫咧就會寫住咧同行二人啊，其實都好詭異嘅。即係話就算你一個人上路咧，其實係兩個人一齊。 哇！ 有少少萬聖節 feel。咁啊呢個就係背囊啦。咁呢個 O'Hara 神咧就係佢哋叫騙路者，即係話去朝聖嗰啲人咧。咁呢個就 Sukoku Pyramid， 即係四角朝聖。咁埋呢個公仔好得意嘅，其實我原本設計咧就係咧方形嘅嗰啲線條。咁阿 Ming 咧就知道啊，因為阿 Ming 咧就係我哋聽眾咧幫我將佢變成一個 graphic 嘅。咁但係咧就要感謝呢個邝榮孫啊，佢將佢變咗肥嘟嘟啊，佢將呢個公仔咧，即係嗰啲線條咧全部變曬圓形。 係。 咁啊出嚟個效果就大家覺得好得意。咁嗱，我估佢可能係參照我嘅身形，然後就設計咗呢、這個。咁嗱，點解要介紹呢個公仔呢？就係、是、咧，我哋之後咧都會做一個絲有絲網喺度咧。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如果係上嚟參加我哋嗰個嘅聚會咧，就可以帶個 T 恤上嚟，就係、是、咧自己 T 恤自己印，就可以自己咧將呢個公仔咧刮落去你帶嚟嘅 T 恤嗰度。咁咧就係、是、呢個咧就係、是、咧，我哋喺印嘅途中過咗底。刮得個油墨多得滯，刮咗落塊木板嗰度嘅，咁咧嚇，即係印出嚟嘅效果幾好啊！ 幾好， 咁啊幾值得呢個留念嘅呢、這個，咁咧就我哋會帶埋去呢個日本嘅呢、這個， 係好， 好啦，就廣告賣完啦，咁就翻翻嚟今日我哋呢一個環節嘅主角啦，就今次拍呢個《三一一復興與再生》咧，拍完之後翻嚟我諗都一段時間啦，即係一七年嘅年初去，咁你到而家你再睇翻嗰個紀錄片咧，其實你自己最大嗰個嘅個感受喺邊度咧？ 如果係自己個感受啊，自己個感受覺得呢個紀錄片成為我呢幾年嘅旅程嘅其中一部分啦，即係已經係幾同我扣緊埋一齊嘅感覺，即係可能呢、這個呢段期間我哋翻咗嚟之後有好多嘅社區放映啦，好多分享啦，或者因為呢一件事同好多朋友因為呢件事而有多咗嘅聯繫、我喺條片咧裏邊有一個鏡頭係即係喊到成隻鬼咁嘅，咁咧，咁、我嗰、那個嗰、那個應節係啦， 我即刻間見到， 間間見到啊！大家 可唔可以剪出嚟？ 萬聖節特輯， 我都先播嗰個先， 係咯，萬聖節特輯。點解會咁激動咧？ 嗰、那個係因為呢即係上任到而家即係一年兩年幾嘅時間咧，即係嗰時就一年多啲啦，一月拍嘅，咁就非常之辛苦嘅，其實係 即係喺香港工作， 喺香港嘅工作好辛苦嘅，即係講幾多個辛苦都形容到嗰種辛苦，咁所以嗰種壓力去到日本見到福島嘅拉麵師傅啦，咁我係覺得咦，我同佢竟然係都係冇乜人即係支援啦，可能佢自己都係默默咁樣做，咁但係佢講嗰句，忽然之間就觸動到我，就係話啊，我無論如何我都想試下嘅，咁即係無論係點我都想試咗先嘅，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咪就係我同佢即係做緊嘅嘢，而我跟住落嚟同佢即係傾偈啊等等，我都發覺原來就算我哋個身處嘅環境唔同都，我哋面對嘅嘢唔同都好，但係是如果有至少有一些人跟我們一樣這樣堅信著一些東西去走下去的時候呢，感覺會即有一個宣洩在這裡， 即其實是那一下信念你覺得好像 click 大家有個相通， 是啊、我相信同即一起同在那樣東西是很重要的、即兩個人，即一個人走其實有兩個人那種感覺，是啦、那種是很實、那種是很實在的，即當我們走的路那麼辛苦的時候、而有啲即係再神奇啲嘅，就係翻咗嚟之後咧，發現好多嘅機遇咧，即係唔係機遇啊？即係好多機唔係機遇，唔係機遇， 匪語嚟嘅， 係啊，匪語嚟嘅。 我哋好多 我哋唔係機遇，我想講嗰個際遇啊，係啊，際遇，際遇係因為呢一樣嘢而將一啲新嘅人帶翻， 即係認識咗啲， 帶咗嚟我身邊，即係可能係導演啦，導演係無端端即係同我。 係好偶然嘅情況之下， 點解會有呢個機緣一齊去拍呢？ 因為周博賢咯。 哦，你介紹㗎原來。 係關我咩事咧？ 咩啊？你介紹㗎嘛？ 係咩？ 係啊。 咦？點解我唔記得咗？ 多謝周博賢啊！你係始作俑者。 你咪準備好去做啊？謝安琪咧，其實。 唔係啊。 簽我喂。 簽你做咩咧？ 簽你做咩？你聽過啦，我 rap 得係 rap 得好過啲中學生啊！ 係跳肚皮舞啦，不如 點知人哋肚皮舞推過啲銀仔咧，我可以推個大 推個大頂，推啲過嘢啦，成塊咁樣喺度。 我頭先講緊咩㗎？係啦， 講緊 周博賢。 或者有啲咩其他嘅人係因為今次呢一個， 即係呢個機緣帶嚟嘅 機緣啊？係啊，想講機緣啊。誒係我另外做係啦。誒譬如係點講咧？阿可樂啊嗰啲啦，即係諸如此類啦，等等好多人嘅，即係一啲你平時可能唔會揾，但係你知道佢做緊。咁但係因為呢樣嘢咧，你又同佢有多啲嘅溝通嘅機會。咁同埋阿徐子健啊。他們一播就會去啦，即係呢啲就大家一路都有傾偈，但係傾到咁深入又好似冇。 紀錄片嗰陣時喺社區播映，係 啦，我咪去咯。 就一路嗰個機緣就遇到呢啲人啦。 係 啦，就你平時咧知道佢係邊個，但係又好少坐低， 係啦， 即係深入交談。就因為個紀錄片本身就好似變成一個媒介咁樣， 咁就會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即係舒服咗啲咯。咁但係一年前即係阻緊嗰啲時間，就係大家亦都唔會諗起，忽然之間諗起，哦，都幫下呢個區議員先咁樣，唔會噶嘛。 係啊，係 啦。 咁因為大家都覺得好似嗰個區好似唔係好想幫。 係啦，係啦。咁但係 佢覺得大家都覺得阿楊樹瑩好多兵啊。 唔係咁樣，唔係咁樣。 即係選舉嗰陣時係噶嘛？ 選舉都係到最後嗰日，忽然之間嗰張相 係咯係咯，就係大家見到 好多人咁樣，但係其實之前你冇見到我之前啲報道都係自己一個孭住個二奶架，拎拖住個夾咁樣去。 同埋我覺得你嘅對手好強勁咯，其實因為新聞黨嗰個都係重點栽培嘅女將嚟啦，係咁樣 係。 即係我估都係，即係之後都會係硬仗。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呢幾年都有幸有咁多嘅係啦際遇，令到我哋行即係行到落去咯。 即係同其他人 connect 到，亦都一齊同行。 其實係 有用啲 小心啊！嗱 ，V connect 咧係有版權嘅 ，V connect 係一個手機控制嘅震動。 我話 connect 啫，我話 connect 啫。 小心啊！嗱，呢啲即係唔好幫人賣廣告，我哋冇廣告收入嘅。除非 Vicon 肯贊助我哋復興與再生，係全港播嘅啫。 哇！真係再生， 真係再生啊！真係復興添啊！咁咧就嗱，我相信咧，亦都係同個紀錄片有關啦。紀錄片我諗即係都體現到當地嘅人，陌生人好，唔認識嘅人好，點樣守望相助，互相幫忙。其實我自己去今次去籌劃做呢個片路咧，都係一樣。我成日都諗嘅一個問題，咩叫同路人？即係好似頭先阿楊樹瑩講嘅，你知道佢係邊個，大家知道做緊好多嘢，但係冇乜機會見面，亦都冇乜機會交談。但係過去嗰幾年，大家見到咧同路人就攞嚟開拖嘅，攞嚟片嘅，係咪啊？片同路人就多過片對家嘅。咁大家好似覺得，總之我喺呢個 point 同你唔一樣咧，我哋就唔係同路人。咁但係因為我自己都了解過，即係騙路就係佢喺個四國裏邊咧。很多人會願意 offer 俾你住，俾你食，甚至咧佢喺路邊見到你著住嗰個打扮咧，佢會停低架車，然後車你去下一站嗰間廟嗰度嘅。佢唔識你嘅，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講英文，係一啲好普通、好普通嘅日本人，甚至係踩單車又好，或者即係揸私家車嘅。咁我成日覺得同行異人就係咁嘅意思。嗰個人唔係一定係你旅伴嚟嘅，或者由香港一齊出發嘅，但係你喺路上邊嗰個位佢幫咗你。去行咗嗰一關，其實就係同路人嚟噶啦嘛，而唔係話我哋一定要思想一樣、理念一致，所有嘢 100%。如果你唔認同嘅話，就反面。即係我成日覺得而家喺社運界好、政黨好，或者雨傘運動之後，都有一種咁樣嘅，我覺得唔係好健康嘅一個情況喺度。即係我相信我哋其實就算係即係三一一復興與再生，我諗佢哋每一個人嘅角色都唔同噶，係嘛？但係可能佢喺嗰個位裏邊，佢願意 offer 去幫。嗰啲人嘅，佢哋就係同路人嚟噶啦嘛，其實係。即係香港，我諗，即係頭先我聽阿楊樹瑩講，其實會唔會你嗰種孤獨感就係咁嚟嘅？即係好似好多時就係鬧嘅多，大家喺網上邊即係表態啊，好多時就唔係話真係大家一齊去完成一樣嘢，做一樣嘢去付出。 我都幾唔想花。任何的 energy 在一些內鬥裏面的、即是剛才你說我們知道大家同一個目標的、我是不願意花一滴的 energy 去 做嗰樣嘢或者應付嗰樣嘢、處理嗰樣嘢嘅。我係 但都好多呢啲 post 好多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啲就係一啲最我覺得最傷嘅，永遠都係喺自己同路人裏邊嘅攻擊咯。 嗯、 我諗周博賢都聽我講過唔止一次啦，喺、嗯、我哋好多 sharing 裏邊，我哋喺、嗯、即係都六四舞台等等嗰啲都有做啲 sharing。咁、嗯、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是、嗰、嗯、種攻擊嗰種敵意到底喺邊度嚟嘅咧？我成日都會去諗呢樣嘢，即係就算我哋同行我哋有同行者之間，嗯、其實嗰種敵意，我成日都喺度諗到底係點樣嚟嘅咧？我永遠都諗唔透嘅，即係當我哋，我覺得就係我哋可能未去到一種我哋真正嘅絕境裡面咯。 我覺得好似冇咗個 bonding。 如果你有個 bonding 嘅話咧，就算我同你喺呢個問題睇法唔同都好咧、 嗯， 我哋唔會即時大家就立嘢、 嗯， 然後就掟噶啦嘛，係、嗯、唔會噶嘛。正常生活裏面都唔會噶、 嗯， 但喺網上面嘅世界就係咁咯。我覺得 成本太低咯，因為我立嘢， 或者我係一個匿名嘅人咯，我立嘢你唔知道我係邊個咧。係 啊，但係其實嗰啲都係一啲對。對一個努力緊嘅人，可能係一啲傷害嚟噶嘛，而且可能某啲人佢做嗰個動作啦，去立嘢咁樣樣，佢根本係幾個字、幾個成本咁樣嘅幾秒裏邊嘅事嚟噶啦，但係佢帶嚟嗰個影響可能係會係 因為佢一個滾雪球嘅效應啊嘛，一第一個立完嘢掟完，其他花生有一個得過癮喎，又一齊掟，跟住咪越嚟越多人掟 咯。係啊， 所以好似你講，可能呢個亦都係社媒個情況就係咩咧？唔一定係匿名嘅，有真的，不過我唔識你，我唔識你劉世良，你有啲嘢我唔啱聽。 就嚼你， 就因為我遠距離嘛，咁我嚼你咯，嚼你跟住一啲其他唔識你嘅人咪一齊跟住圍嚼咯。咁、 嗯、 但係當你大家見面嘅時候，佢可能好客氣嘅喎，即係某個場合當中見到你咧，佢又會好客氣喎咁樣。咁但係好似阿楊少賢所講，但係呢啲咁嘅文化係可以 spread 開，而且係會構成傷害。是會構成傷害，即係如果越嚟越多呢啲嘅所謂嘅攻擊咧，除咗係會打擊嗰個本身本來係想做一啲公益啦嚇，或者係貢獻自己一啲嘅能力嚟去喺公民社會當中有啲嘅參與啦咁樣。哇！咁後屘覺得佢咁做咩啫？咁出嚟咁樣又唔係為咗咩利益，就俾人咁樣圍嚼咁樣，咁就會 discourage 咗啲咁嘅人。 但係我覺得係咪有一個具體嘅項目或者具體一件事係容易啲去？召集嗰啲同路人，即係我覺得嗱，當然網媒有佢嘅頭先阿徐少華講嗰種嘅問題，即係一掟石就一齊掟嗰啲，掟石成本又低，但係同時佢有個佢個標題係咩咧？就係當有一件事，譬如我哋想播三一復興與再生咁樣，我哋揾阿導演上嚟講完之後，我哋叫城寨嘅支持者去捐錢去完成呢件事，咁佢哋又真係會包括好多人現身上嚟去交低支票啊，交低現金啊咁樣。咁我覺得佢哋又真係會現身嘅喎，唔係話萬人響應冇人鋪頭 嘅 喎。 所以我覺得呢個咪就係即係其中一個社群嘅，就咁講社群經濟學好，或者社群嘅beauty 之處。如果你能夠，我覺得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城寨嗰度咧有一個幾好嘅氣氛咧，就係我哋唔會講是非嘅，即係我哋基本上咧。譬如舉例，依個復興與再生呢一樣嘢，我哋當為一個 project 咁樣做。 就算我黃之峰唔上嚟，我都唔會嘈佢噶，係嘛？羅冠聰唔上嚟，我都唔會出聲噶。 我都冇揾佢， 我都冇揾佢，係嘛？就算羅冠聰鬧我，我都冇理佢噶，係嘛？就算話我自負老人都冇所謂噶。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咁啊！你如果個社群好好地去經營咧，其實就可以達至呢種即係所謂同路人啦。即 係其實咪就係咁 咯，同路人。 就算係虛擬嘅同現實嘅，其實個本質都係一樣嘅 DNA。包括你見到福島嗰啲社區嘅重建啊，人同人之間嘅互相幫忙，其實冇分媒體嘅世界同現實嘅世界嘅。其實背後嗰個運作嘅精神，我諗都係一樣。 我頭先講咗一半，就係我覺得未去到嗰種絕境裏邊咯。喺福島其實係好極致嘅一切嘅嘢冇曬咁，但係其實我哋面對嗰種係我哋啲物質好好，我哋將我哋嘅精神投放喺打卡嗰度，靚嘅嘢嗰度。咁但係因為我哋嘅心靈上有寄託啊嘛， 所以會變咗、哦、我有多餘嘅精力咪食下花生咯，我唔需要對一啲嘢好認真咁樣看待。 即係一路喺酒吧溝緊女，就一路碌下睇下有冇花生食咁樣。 類似啦，咁咁嗰嗰個轉向，即係就唔會去到一班好認真嘅人一齊喺度諗緊一啲好認真嘅嘅情況。 但喺福島就係啦， 處理係啦，係啦。 因為佢嗰個環境好好極端個環境， 家園都冇曬，咁好唔同。 但係我都唔想香港係咁嘅。咁梗係唔想啦， 只係㗎啦， 焦土政策， 香港都災後㗎啦，而家已經係，但係點知就個災未完啫，大家以為災後原來未完，原來仲嚟緊，原來係。 不過而家嘅災咧，我都係嚟自政府多過話，即係嗰種內鬥，即係大家內控。因為點解咧？嗱，譬如阿黃之峰出嚟咧，我睇佢一個訪問，佢都話。同即係唔知同倉定係咩啦，就有一個本土派嘅，亦都係入咗去，因為嗰個旺角 蘇聯， 咁佢都話啦，佢話大家傾咗幾日偈之後咧，就發覺其實即係唔係咁嘅喎，即係大家之前嗰種嘅，即係大家互相嘅嘢好多係 或者個分歧係好細嘅 鬼啊，即係所謂嘅覺得你哋旺角嗰班友係咪鬼咧咁樣？咁傾咗幾日之後又覺得啊，唔係喎，其實 我諗因為人同人實際接觸咧。嗰、那個 interaction 唔可能係通過嗰個互聯網擺一個 emoji 可以取代嘅，因為人同人接觸係 more than 一個即係表態嘛。你有交流啦，有討論啦，有眼神嘅接觸啦，有身體嘅語言動作啦、肢體語言啦等等。 有語氣啊， 有語氣啦，即係你成個係一個情感嘅交流，就唔係純粹係打一個字啊嘛。 所以 WhatsApp 好多時有誤會嘅。 係啊， 係啊， 因為所以我就話，始終冇辦法取代就係真實嘅人同人之間嘅接觸咁。我諗喺福島裏邊嗰啲就係活生生嘅人嚟噶嘛，佢哋係佢哋所見到嘅嘢，或者無論係去幫助佢哋嘅人，或者接受幫助嘅人，佢都有個情感上嘅交流嘅。其實，但係我哋喺網上邊打 RIP 其實係好容易，轉嗰個 picture profile picture 亦都好容易，一秒鐘已經做完。咁但係咧就好似你已經做咗好多嘢啦咁樣。咁所以當你去到一個咁極限嘅環境嗰陣時咧，我相信都係對人性本身嘅一個反思嚟嘅。即係我哋願意為其他人，我哋願意付出幾多咧？我哋為自己嘅社區要復興嗰陣時，我哋願意擺低幾多嘢咧？放下幾多嘢咧？咁樣。 同埋土地咯，我諗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議題。佢哋同埋即係譬如福島人好想翻屋企咁樣樣，即係佢屋企可能五年。或者再多的時間他沒有變過冧曬啲嘢，但是不可以回去，因為核的影響。問香港人，如果香港一路一路在度崩塌緊嘅時候，大家就喺度諗住走啦。或者我之前去過一個另外一個情況，咁啊聽到話啊，其實香港唔適合做文化藝術噶啦，要做呢樣嘢嗱嗱聲走啦咁樣。咁我哋聽到好傷心嘅，即係香港竟然即係崩壞至此，但係我哋唯一嘅出路就係走。咁我哋同個土地中間個關係，我哋同香港呢個叫做。家啦嘅關係係咪咁脆弱、咁薄弱嘅咧？薄弱到我哋發覺呢樣嘢冇我哋即係想嚟咁理想中嘅時候，我哋就一定要離去而去咯。 因為我哋父母嗰代咧，即係我諗你父母嗰代咧，我哋經常都有個講法叫做 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 一個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咁就係一個澳洲嘅記者描述當時1960年嘅香港。咁就即係大家都覺得我哋係一個過客嚟嘅。呢度嘅嘢，好似係暫居嘅，我哋暫留住喺度嘅。你見到而家嗰啲同鄉會都寫住旅港開平同鄉會，旅港即係佢旅客嘅啫嘛，嚟香港旅行嘅啫嘛，就住完之後大陸冇事就翻去嘅啦嘛，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嗰個對個土地嗰種嘅歸屬啊，我覺得係有個分別喺度。所以你見到六四之後走咯，84年之後走咯，人民大會堂撲喺度之後，戴卓爾夫人。走啦，走一批。六四之後89年走一批，97前再走一批。咁我相信 呢一排又走一批， 但係少喎嗱，我覺得。 但係依一排走嗰批咧，就唔係年青人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當然之前嗰啲都唔係年青人啦。但係我覺得所講嘅歸屬咧，你就 exactly 你講嘅。我哋爸爸媽媽嗰代咧，就用過客嘅心態，諗住都係有機會就可能翻翻大陸啦。 翻翻大陸係啊。 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代咧。嘅年青人咧，其實知道就冇得走嘅喎、 啊， 我只係同你死過啫，只可以同你死過啫、所以我覺得個心態就真係好唔同。 但係其實我想問一下就係話，你譬如喺福島所見到佢嗰個社區復興或者重建，可能係好漫長嘅個過程嚟，即係佢點樣去 overcome 嗰、那個即係 個咁長嘅過程裏邊所面對嘅困難同埋質疑咧？嗱，譬如香港咁樣，好多人就係想一戰警全功。 嗯， 所以點解會出現咗旺角騷亂嗰啲？好多年輕人係真係一腔熱血，希望一下改變香港。 係， 但可能香港無論你係重建好或者令到香港唔好倒退都好啦，那個過程可能好漫長，亦都雙普選都未必我哋可以見得到添啊。 太快下定論了、即是對於一次的行動不成功就沒用的了，然後就自己斷，即是自斷了這條路、我覺得 不是這樣做的，即 譬如說、福島他們可能有一位、唱歌的、年輕人，他不是成日都住在那裡，他家裡都未算是解放回，但是他會隔一段時間就會回去咯，咁係長期嘅嘢嚟嘅。我打個比喻，韓國佢開頭嘅一啲嘅即對於自由民主嘅運動，佢都係每個星期集會一次噶啦。即佢唔係諗住 行禮如儀啊，都係用今日嘅標準。 雖然係行禮如儀，但係有用啊嘛，越嚟越集越多人啊嘛，底氣夠啊嘛，我有得唞啊嘛。79日係有好多美麗嘅嘢發生咗，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將一次即唔可以將所有希望放曬喺度咯，有好多嘢好多路應該要試就要去做咯。 嗯，但呢種就係想即係一下搞掂呢個心態，點樣可以改變呢？ 我都唔知點答，但我就唔會係咁樣咯。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 即係好快得出個結論啦，係港豬嚟嘅，唔值得幫嘅。 唯有去講一啲唔同嘅嘢咯。即係如果當大部分嘅人都係咁樣諗，其實就係可能係一啲主流嘅聲音變成咁樣，咁所以就更加需要一啲非主流嘅聲音去出聲，其他嘅諗法帶出去，更加多嘅想像帶出去咯。我諗福島點樣去復興，唔係有人寫咗啊，應該要善待啲牛啊咁樣樣，唔係有人咁樣寫噶嘛，係大家覺得自己個身位可以做啲乜嘢就去做咯。咁各自各做的時候，目標一樣，又不是互相攻擊的時候，漫長的襟打的，我覺得是會做到的。 其實可能那個是一個 unending quest， 即是一個無窮的探索的過程的、而不是說有一個 formula 一用了它就行了、而是每一個人都要將自己的時間、心機、精神放下去、可能也都不是有一個即是一定會達到某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我相信香港人可能就將來可能都是要真的好像這個《星空奇遇記》咁樣，揸住個太空船唔知去邊。 係， 即係但係而家班人喺埋一齊咯，我覺得。即係可能航向嘅地方，可能你未必係一個 promise land， 即係你會知道一定去到邊度。咁所以我覺得有人問我哋係咪改咗播映時間，其實唔係，我哋 overrun 嘅。 As usual， 係啦，嗱，四個鐘你又成日話我哋點解唔四個鐘？我哋準備四個鐘，你又話我哋點解係咪改咗播映時間？真係難招呼啊！真係係啦，咁咧就雪瑩仲有咩同大家講啊？差唔多，我哋要有好多人問我哋係咪即係改時間播。 這個、 當然不是啦， 不是的， 不要走住了，現在 我沒有了，我沒有 了，證明這個十九大真的不夠楊樹瑩吸引。十九大那時候有幾百人看的，我們是不是楊樹瑩一在這裡的話， 我們現在都是講 復興，是啊，個個都不看， 我們都是講民族復興， 是不是，是啊，即我們 live 都是有2600了，現在真的都算厲害了。我們希望呢一會兒播這個紀錄片的時候可以更加多，起碼我自己起碼要求就是4000啦，最少都是吧，那呢就今日多謝阿雪瑩上嚟同大家講呢個復興與再生，亦都多謝阿導演喺度啦，就現場咧就係呢個督促我哋播放， 驚你走數， 驚我最驚我哋走數嗰個佢可能係，或者播第二啲嘢翻嚟，叫林林的復興與再生。好啊，嗱，今集嘅撈鬆咧就到此為止啦，大家記住唔好行開，記住唔好行開，我哋而家咧跟住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靜心欣賞。蔡錦元導演啦，同埋楊雪瑩咧，有份主持嘅呢個紀錄片咧，就係呢個311復興與再生。拜拜。